色的声音。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听到你，陪着你。 刚刚泽华在下节目的时候，结束语还说了邀请大家赶紧去吃午饭，说了一下子我都开始饿了。这个时候了，不要再想着去一味的忙工作了，不妨点一个餐，在办公室里面吃点东西补充能量。同时也欢迎各位来锁定我们的节目直播，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今天中午欢迎你来点歌送祝福。今天就在上节目的时候，我已经看到很多朋友都已经在公众平台上来提前预定祝福了，我们稍后也会在节目的直播里面为你们把这样的歌曲一并的送上。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告诉我你要点播的歌名，以及你要通过这首歌曲来传递什么样的一份祝福和想念。我们今天现在听到的是来自公众平台上请原谅我不会说话的点播，苏打绿，我好想你。 开了的眼前的模样，偌大的房，寂寞的窗，关了灯全都一个样，心里的伤无法分享。生命随年月流去，随白发老去，随着你离去，快乐渺音讯，随往事淡去，随梦境睡去，随麻痹的心逐渐远去。 这位朋友不光是来在节目里面点播了这首我好想你的歌曲，同时还给我发来一段话，他说跟他在一起三年，我慢慢喜欢了他看书的样子，喜欢他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跳格子去走路的样子，同时也喜欢他买东西讨价还价的样子，喜欢他永远阳光明媚的样子。可是如今大学毕业两年了，我真的好想你。 再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欢迎你二十四小时都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点播歌曲，哪怕是过了节目直播都没有关系，你可以给我留言，同时我也会在第二天上节目之前来整理一下，为你把这样的音乐把这样的祝福一并的送达出去。我们先来看看此刻都已经到公众平台上报道的朋友，比如说钱佩瑶被刚刚苏打绿的歌给唤醒了，比如说醉逍遥、妮子，还有 SQX 喜，还有 Ruby 啊、花满溪、哒哒哒以哒哒，还有 Mr. 白、宋丽、雨香、寒蝉、特乐一，以及诲人不倦、小笨和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玉莹的点播，在今天的11:49，她说：“思梦，我希望点播一首歌来送给我的闺蜜。机缘巧合，我们俩是在同一家公司的不同地区。”希望通过这首歌来祝福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越做越好。点播的歌曲在12:08，我们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王力宏《星光》。 我们是星光，哪怕只有一点点光亮，也全部给你把这条路打亮。千山万水来到你身旁，让每个早晨歌唱，天边月出太阳，我们是星光，灿烂属于你我的战场，请你放心地靠着我的肩膀。满天繁星闪亮你的胸膛，让美丽千年回响，人间连接天堂。我们是 是你笑的模样，依然有 见你的梦想是我想要的光芒，就爱总在总去春来的土壤，星光倒映满山田野花开放，我们是星光，哪怕只有一点点光亮，也全部给你把这条路打亮。千山万水来到你的身旁，让每个早晨歌唱，天边跃出了太阳。 我们就像是星光一样，为各自把前行的路打亮啊！刚好这句歌词让我想起了另外一句，就是来自岑宁儿的《追光者》。我像是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前佩瑶还留言说，不知道今年呢北京什么时候下雪，很期待，我也很期待。同时，我从去年就已经开始整理一些关于雪的歌单，就期待着下雪的那一天。我们在北京，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互相分享发生在大雪的那些故事，到时候歌单都是为你准备的。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韩蝉，在今天的节目直播过程中要点播一首周杰伦的《可爱女人》，要送给我的妹妹萌萌，希望她可爱如初。这个时候应该在回家的路上了，她一定能够听到。 柔的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聪明的让我感动的。 你还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如果你也希望像刚才这些朋友一样，一起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点播一首歌，传递你的一份祝福和想念，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你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60秒的语音的形式来发送给我，兴许在节目的直播里面，下一首你听到的就是你点播的歌。包括我们接下来要念的一段留言是来自 Ruby 啊，先来说一下刚刚又来报道的，比如说设计心里话、茶之然、萧萌、初一。初一还说还用我在默默的聆听，包括刚刚还有人林，他说希望点播一首花粥的歌送给此刻坐在我车上的玉玉，愿他心想事成，一切顺利。Rubia 给我留言说呢，他之前在节目的直播中曾经点播了一首胡歌的指纹，那个时候呢是正在找工作，大学刚刚毕业，可是到现在他依旧还是没有能够找到理想的工作。可能是年底吧，这个时间一般都不太好找。你不妨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对于你希望去到的，比如说公司或者单位，做一些了解，做一些提前的准备工作。同时在明年的3、4月份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因为那个时候会有很多公司来发布招聘信息。我特别能体会你的感受，我在大学毕业那一年有好几个月也是没有找到工作，时间赶得很不凑巧，那段时间就一直在家里面，然后忙一些在能够在家里办公的事情，但是一直到12月份、1月份的时候才有些好转。所以我相信你这边工作一定会随着时间，当今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可能会给你一个惊喜。12:19，马上要来听到的歌曲依旧来自胡歌《指纹》。再一次用这首歌曲来祝 Ruby 啊，能够在接下来的面试中找到理想的工作。别忘了告诉我们哦。 变成一对差点缘分，装成朋友少点天分，坦然不是每个人都能。我们结成半糖果的甜。没了天真选择孤身，以为成熟需要不诚恳，你不承认自己会失衡，坚持着分寸，却又依赖着余温，旋转几轮变成我们身人。 人心房里加温。 工作哪有一直顺心的，对吧？包括在今年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在年初许下了一些愿望啊、心愿啊，也不见得每一条都会实现，但是我们依旧可以在明年通过自己的努力一点一点的去把它完成。包括在明年的一月一号的时候，是我们节目开播一周年的生日特别直播，我也欢迎各位可以到时候通过这一个月的时间，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分享这一年你所经历的一些心情故事。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北京老耳的点播，夜空中最亮的星。 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亮的星，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 智慧与雷克萨斯一起探向新奇，偶像派兼容实力派，拒绝人生单选题。12月1至2日，诚邀莅临世贸天街，探向智魂动的兼容之道。更多活动详情，请垂询当地雷克萨斯中国经销商。Lexus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国博27岁男子选手西海峰，参与566万奖金，中国金牌。 我们 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人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儿跳舞。哦，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仍将维持晴间多云的天气，但是由于控制本市的大气团比较冷，导致上午气温的上升速度并不快。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在8度左右，而且等到下班放学时，气温逐渐会下降到6度到3度，天气给人的感觉比较冷，请注意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0%。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是一川棉衣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下午，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首场大众评审会成功举办，一起来听录音报道。 欢迎各位参加以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为主题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大众投票评审活动。 评审会现场300多位来自各行各业的企事业单位人员将从50首入围作品中选出1到20首自己喜爱的作品投票。 全心系北京，北京啊北京。我对 这首慢歌《心系北京》是89年生人孙先生最喜欢的一首。 心系北京，你想想现在在北京都倡导这个 爱北京是吧， 这种感觉， 嗯， 节奏比较休闲的那种。 歌唱北京活动9个月的时间内，共征集到歌词2623件，歌曲2030首，而入围的50首也是风格各异。除了慢歌抒情类的，这首欢快的北京时间赢得了不少人的喜爱。刚刚从公安部门退休不久的高女士就是其中之一。 有北京的那种欣欣向荣，特别的向上的那种感觉。 投票了吗？ 投了。 作为北京人，高女士表示听了这些歌深有感触。 我听了这些歌以后特别的有感触，特别想看看北京的天安门、皇家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万里长城。虽然退休了，愿意参加这些活动，尤其是北京市民，我们更有责任来爱护和热情地赞扬北京。 接下来主办方将在12月初举行另外两场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大众评审会，大众评审的投票数将占总体成绩的 15%。 之后还将举办丰富多彩的地面推广活动，让歌唱北京的新时代主旋律在京华大地唱响。以上信息由张燕采编报道。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你的故事我的歌，依旧欢迎你来点歌传递祝福。我是思萌，同时邀请你呢，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呢，你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告诉我你希望点播的歌曲，以及你希望通过这首歌来传递的一份什么样的祝福。我们首先呢，在下半时段首先来听到了这首歌是 LMY 的留言，他说希望点播来自郭顶的凄美地送给自己，真希望昨天晚上的梦是真的，希望跟我恋爱四年而目前已经分手三年的秦果果回到我的身边。 曾经我是不安河水，穿过森林不准逆行，没计划扎营，割下了是非，一去不回。我是做梦的人啊，承认若是流连忘返啊，等潮汐来临，我就能记起你的样子。 别说再见，我已再经不起一别。在这之前，和别说再见，我已经开始了想念。在这之前，和别说再见，请帮我停住这时间，就这样。 近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天冷你就回来吧，因为我在这里等你，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广播当中来等着你分享音乐，等着你分享故事。比如说公众平台上的小乐就留言说，今天希望点播一首初中时特别爱听的歌曲，来自阿妹张惠妹的记得。她说初中的时候啊，全班所有的同学大部分几乎所有人都在听周杰伦，特别喜欢他。但是呢，我的同桌一个女孩子非常特殊，只有她喜欢听阿妹张惠妹。虽然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但是到现在我每次听阿妹的歌都还是会想起她，脑海当中也能够蹦出她的样子，我也会默默地祝福她开心幸福。今天呢，我也希望在直播中再一次点播记得，想隔空地问问她，你过得还好吗？来自小乐。 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心中是清楚的，有一天，有一天都会停的，让时间说真话，虽然我也害怕，在天黑了以后，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以后。一起走到最后， 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听见城市，听见你。 如果你已经在我们的节目里面通过北京音乐广播来点播歌曲之后呢，我欢迎你把这样的一个公众号来点击右上角加上星标，这样的话你可以及时收到我给你的回复。包括要提醒一下此刻在收听节目的 W， 不要忘了我看到你给我的点播的歌曲的名字了，但是不要忘记写下来你希望通过这首歌传递什么样的祝福或者想念，你希望把这首歌送给谁，一样记得写给我。同时也欢迎各位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来用手机在线收听我们的直播。现在呢，这个软件呢已经可以实现我们的后期对于音频的剪辑，你可以单独的把你送出祝福的那一段音频剪出来，把它永远的留存下来。同时你也可以在听听 FM 上找到私教课，思萌的思，这是我在上面做的一档短音频的健身和音乐的原创节目，一样可以来参与订阅和收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这位朋友，叫做小方少年，他希望通过节目来点播一首 JJ 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要把这首歌送给互相喜欢但是不能够在一起的人。 当两颗心开始震动，当你瞳孔学会闪躲，当爱慢慢被遮住，只剩下黑，距离像影子被拉脱，当爱的故事声听说，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心多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心有多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大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我不想放手你松开的左手，你爱的放纵我摆不回天空，我输了累了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 真的不懂我的爱意降落。 临近节目的尾声，钱佩瑶留言说，今天我所在的城市是阳光明媚，真的很温暖。下次不要只打字了，记得拍下照片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也让其他朋友看看你的城市的天气是什么样子，看看你的心情是什么样子。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翻滚搭，他说希望点播一首来自 Carrie 莫文蔚《寂寞的恋人》，要送给一位老朋友了。跟他分开了有大概10年的时间，我才刚刚得知他已经结婚，已经有了自己的宝宝，要把这首歌送给他。 固执的气势一样围上了夏天，太亮的霓虹灯，天空的颜色好浅，傻子太正常，落叶是树的风险，情感是偶发的时间，用偏方治好失眠。万一你爱的吗，又何心发现，温柔的誓言，恋爱的肢体语言，努力爱一个人和幸福并无关联，小心的爱与不爱之间离得不是太远，吞下寂寞的恋人啊，试着辛苦的去了解，却是遗憾少见，有谁 就能在公众平台上收到很多朋友在此刻发来的点歌以及传递的祝福，但是因为今天的时间不够了，我会在明天的节目里面来为各位分享，也欢迎各位明天中午记得锁定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们明天见喽。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再一次出发，屈原作词，王蓓作曲，韩磊演唱。 当年的海风掀开厚重的面纱，梦和初心的队伍从脚下开拔，一条长路越走越宽阔，希望的田野开满了鲜花，古老的大地重生崭新的神话，诗和远方的目标还没有到达，千秋大业越来越壮丽，春天的故事传遍了天涯，新时代的号角 时代的号角中，在